忆里的荣光雕琢着冬夏。 你以为我回来需要任此途经？ 好儿体内有万中无一的至尊骨， 你不也能长出这 我们就可以大扛天下。 黄衣就要乱。